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《狄公案》作者无名，第47回，众百姓大闹法堂，武三思哀求巡抚。却说马融正要掀那轿帘，那几个轿夫听了此言，赶着喝道：“你这人没干粮，皇亲国戚汝等可乱着的吗？莫要动手，你冒充府院的差人，先将你打个半死。”马融哪里睬他，见他来阻止，随即高声喊道：“你们众人前来，这轿内明是怀义。”此时乔泰、陶干以及书院造诣全围将上来，狄公也就上前喝道：“汝这两人受谁指使？里面究是何人？本院的声名汝等也该知道，且从实说来。”四人见是狄大人亲自前来，这一下魂不附体，也不答应，赶着便转身逃走。早有差役并陶干等人每人上前揪住一个，马融把轿帘掀起一看，正是怀义，随即命人将原轿抬起，回转衙门。狄公随即来至辕门升堂审讯。此时王玉书早带了许多百姓在衙门哄闹，说怀义如此不法，小民受害不堪，若今日不将他斩首，我等拼死在此处，看巡抚大人如何发落，不然我等到午门去了。当时正闹个不了，忽见狄公回来，许多人揪了轿夫抬了一程轿子。狄公在大堂坐下，命人先将轿夫提案，陶干一声答应，早将四人在案前跪下。狄公喝道：“汝四人好大胆量，敢在刑部衙门去劫侵犯，左右先将他们重责一百，然后斩首示众。”轿夫听了无不魂飞天外，连忙在下面磕头不止道：“此事非小人之意，大人若让小人等斩首示众，皆有老小，那就活活饿死了。此皆刑部五皇亲命我等将怀义抬出送入宫中，若半途有人询问，便说是他夫人，因此小人方敢如此。现在大人若将小人们致死，岂不冤煞？”狄公道：“胡说，五皇亲乃是朝廷的大臣，奉旨承办此案，未经审讯，何故把他送入宫中？这明是汝等不法。”那些百姓听了此言，无不齐声说道：“世上有如此坏官，一味偏护情面，不照顾百姓，我们也是民不聊生，不如到刑部将武承业揪出打死，拼作此罪。”说着一哄而去，接到了刑部衙门。此时武承业正命人将怀义送入宫中，预备哭诉武则天，商议个善策，将这事完结。去了好一会，直不见元人回来，忽听外面如鼎沸相似，无限人声蜂拥而来，正是诧异，命人出去探问，早已外面有人来报道，现在许多百姓将大堂挤满，说大人将怀义放去，半路为百姓拦住，逼令狄大人带了回去，说大人徇私卖法，不将怀义治罪，他们便要哄堂到宅门内来与大人讲论。武承业听了惊道：“我将怀义送入宫中，正是想他躲藏，请武后传旨释放，哪怕狄仁杰再未认真，也便无事，谁知又为众百姓知道，现在带至府院衙门吃苦，明日老狄定与我有一番纠缠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正说之间，忽听喧嚷一声，早将暖阀门挤倒，只听百姓喊道：“他是刑部，理该为民伸冤， 何故私放还意？他进寻得私，我等便打得他。横竖民不聊生，打出祸来，盼得将我百姓杀尽了，好让和尚为皇帝。说着已来了四五十人，见了武承彦，齐声叫抓住。承彦见动了众怒，不敢出去禁止，正要由旁边逃走，早被一人抓住。接着上来五六人，你打一拳，他踢一脚， 早把武承彦打得头青脸肿。 承彦深恐送了性命，只在地下求道：诸位百姓，我定将怀义严变办了，你们意下如何？千万不可再打。内有几个做好做歹的人说道：你们全且住手，等我向他说话。众人都道：还同他说什么？他不顾我们百姓，百姓要这狗官何用？武承彦忙道：这位百姓要说何话？武承彦总遵命如何？那人复又将众人止住道：你既为朝廷大臣，昨日白马寺的暗示以及李氏碰死，皆是你哥哥亲目所睹，你也不是狼心狗肺，何故因一个和尚如此枉法？今日你要活命，除非你将狄大人请来，在此共同审讯，定成死罪，所有白马寺的暗示一概拆毁，我众人等便随时散去。若非如此，我等逃不了欧辱大臣的死罪，你也休想活命。武承彦见众人汹汹，不敢答应，忙道：我随汝等所言，立刻请狄大人去。随即命人拿帖子到巡抚衙门，一面命人到各衙门送信，以便带兵前来将这干人驱逐，为首的制成死罪。那些众家人领命出来，分头而去。先说狄公见众百姓到了刑部，当时他就退堂，仍将怀义交巡捕看管。四个轿夫录了口供，交差役带去，自己在书房静候。过了一刻，忽见巡捕带行一人到了书房，取出一个帖子，向着狄公道：刑部武大人特命着差官，请大人赶速前去，现在百姓闹堂，万不得了，若再不去便有大祸。狄公故意说道：此乃武皇亲自不小心，干犯众怒，我现为他已受累，自从圣上将怀义叫他审讯，此事已是不干我事，忽然百姓闹至辕门，说武皇亲徇私枉法，把怀义释放，逼令我提货，只得同他前去。遥想断无此事，谁知走到半途，百姓已将轿子掀开，将怀义抱出。彼时面面相觑，只得将人带回，虚闷一堂。谁知轿夫说明真情，乃是武皇亲将他释放，所以动了众怒，到刑部衙门而去。此时来请本院，本院何能前去？又为奉旨会审，若皇亲不能制度百姓，反说本院有意把持，越阻行事，此欺君之罪，如何能当？那个差官见狄公不肯前去，赶着说道：此事武大人亲命来请，现有名帖在此，岂能质累大人？勿肯大人前去一趟，不然百姓闹出祸来，在京皆遭其累。狄公道：本院未曾奉旨，万不能去。汝何不到武三司处那里去报信，请他去排解？不然便将怀义请你带去，看百姓如何说相。那个差官怎敢答应将怀义带回？岂不为众人打死？只得退了出来，飞奔回衙。早见何城官员带着许多官兵拥在门口，随即分开众人挤入里面。只见百姓高声喊道：武承彦，你这狗头还调兵来恐吓我们。说着许多人上前将武承彦举起，向外说道：汝等若进这门来，便将他请你开刀。众官员见了如此，哪个还敢动手，连忙说道：汝等全且放下，命兵了退去便了。武承彦已吓得尿滚屎流， 满口喊道：“诸位大臣不必进来，且等狄大人来发落。”正是扰乱一堆，那个差官只得说道：“狄大人不肯前来，说此事不关己事，又未奉旨，不能越俎而谋，现在已经为大人受累，说为众百姓在辕门争闹，并你将怀义送来，仍听大人审讯。”武承业还未开言，只见许多百姓说道：“巡抚大人如此偏护，他入送来，依其叫他治罪。”说着夫又争闹不已。武承业赶忙喊道：“此乃他不肯前来，非关下官之事。诸位百姓便将下官治死也无好处，何不扔到巡抚衙门去向怀义理论？”众人骂道：“汝这奸贼，立会推诿，狄大人不来乃是怕你晃奏朝廷，此时这许多官员在此，为何不令他们前去同请，用这些兵丁来吓我何事？若再不去，我等爽性不畏王法了。”说着两人将武承业倒举起来，头朝下脚朝上，如同摔流星一般摔来摔去，把个武承业撞得头晕眼花，如猪喊相似，直是乱叫。众官见了如此，真是进退两难，欲想上前阻止，反怕送了性命，若再不去，武承业又乱叫。是武三思此时以来，只得高声叫道：“我与众大人一同前去，汝等可勿动手。”众人道：“限你三刻，不来便摔。”说罢咕咚一声摔于地下。武三思只得领着众人飞奔而去，到了巡抚衙门，也等不及巡捕通报，直至书房而来。狄公见众人到此，知是乃为怀义的事件，不等武三思开口，忙道：“这事叫下官怎样？”众怒难犯，这许多百姓来辕门哄闹，设若激出大变，下官怎担任得住？领地乃承审大臣，为何又将怀义释放？四名轿夫异口同声，皆说刑部大人指使的，不是下官虚张声势，怀义几位百姓致死，现在贵皇亲前来，下官是巧得以解脱。好者是圣上命令地承审，将人犯请贵皇亲带去，免后百姓又来此地乱闹。武三思见狄公用这封门的言语，忙道：“大人乃是先皇的老臣，久为小民信服，现在舍弟命在顷刻，务请大人前去一行，先将怀义的罪名定下，好让众人散去，随后若开活怀义，再为计议。此时且看一殿之臣的情面，免得酿成大祸。”狄公连忙言道：“贵皇亲岂不害杀老夫？令弟审讯乃奉旨而行的，老夫前去乃是月份。设若圣上说我多事，那欺君专擅的罪名，那还了得？贵皇亲尚要原谅，此事万不能越。”武三思道：“大人此去救我兄弟之命，圣上知道，一正要加私，岂有问罪之理？”狄公道：“任凭诸公言语，老夫不敢遵命，可知人心总难问，现为此事已受累不浅，设事后奸臣妄奏一本，说我唆令百姓大闹法堂，将怀义抢回，那时盛怒之下，如可辨别，岂不反送了性命？诸位如果要下官前去，且请在此立一凭单，将武承业如何私自犯怀义，为众百姓哄闹法堂，以致来请的话，写成凭单，各位签字在上面，老夫或可前往。不然事不关己，何必多管？”武三思明知狄公有心推辞，只得依他，匆匆忙忙写毕。许多官员皆是武士奸党，全行之押在上面的。然后狄公同众人乘轿坐至刑部。 百姓正在那里说，武三思未曾去请，大约也躲避去了，不然此时也该来了。他把我们做叛民看，待用兵来挟制我等，便摔死他再说。说罢一齐呐喊，如潮水涌来的一般，顷刻又把武承业头朝下脚朝上当流星摔。狄公赶着上前抢到里面，高声说道，汝等在此还要为王李氏申冤，还是趁此作乱？众人见狄公前来，齐声道，率土之兵 莫非王惧， 谁人没有身家性命，何敢作乱？只因平日为这般奸党虐害生民，奸淫妇女，已是民不聊生。昨日王玉书媳妇在白马寺自尽，乃是大人同武三思搜查，昭明卓著，罪无可逃，为何不将他问罪，反交刑部里来，被这狗官将他私放？不是我等闻风前来，岂不又漏法网？如此发落，百姓焉能安处？此时既大人前来，只求将王氏冤枉申雪，怀疑治罪，我等情愿认大闹公堂之罪，若不这样，断难散去。狄公道，本院既到此地，汝等尚有何虑？立刻会提怀疑，汝等且将武皇亲放下，方成体统。似此轰乱在一处，尚有什么上下？百姓道，此地万不能审，怀疑到了此间，我等不能时时看守，若他晚间仍然放去，至何处与他要人？若要审问，仍到巡抚衙门去方妥当。狄公听了此言，故意说道，汝等为何如此横暴？武大人乃奉旨的钦差，岂能到巡抚衙门审问？如此次再行私放，汝等皆向本院要人便了。遂向武承业道，贵皇亲，今日下官前来，可知要将怀义的罪名拟定，不然下官也承认不起。武承业此时只想众人走散，无不满口应允，说，大人为下官做主，无论如何一同奏之圣上便了。当时百姓听了他如此说定，方将他放下。狄公命人去替怀义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47回完。